you're the queen of nothing at all. Well, I remember the fight and I forget the pain. I got my hand in your pocket and my key in your chain. Am I the king of nothing at all? And you're the queen of nothing at all. One Foot, Walk the Moon, 月球漫步乐队，我真的非常喜欢他们这个乐队的名字，因为我觉得特别浪漫。他们是一支来自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美国摇滚乐队，主唱 Nicholas 在2006年的时候呢，是一名凯尼恩学院的学生，他当时组建了这支乐队，乐队的名称是来自于警察乐队的歌曲，叫做 Walking on the Moon。乐队呢，在2014年的12月发布了他们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叫做《开口好难》，包括在 Billboard 百强单曲榜位列第四位，其中呢还包括在公告牌榜、摇滚歌曲榜和另类摇滚歌曲榜位列榜首的歌曲，叫做《Shut Up and Dance》。 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过这首歌曲。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朝夕 FM， 也可以搜索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同样呢，也非常欢迎你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想跟我说什么话，想听什么歌，都疯狂的留言给我吧。Fresh Radio。 Breeze. I wanna tuck you in, follow you back to your dreams, follow you back here again, yeah. Flower child, ooh, honey do, you my treasure chest, God, I love your attitude. Head up in the clouds, feet all off the ground, I see you talking, baby, you don't even make a sound. Never felt this way, wanna make you stay, come with me, baby. 刚刚我们听到这位女歌手是来自于美国的创作音乐人，叫做 Rave DeVito， 以及她的最新单曲叫做 Honeydew。 Rave 在某次采访当中被问到她最早关于音乐的记忆是什么样的呢，她回答说自己是家里面的独生女，所以呢音乐对于她来说是玩伴的存在。她还说她经常会从收音机里面翻录音乐到磁带里，而且呢还会学着音乐里面的人那样去发声去唱歌，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她真正的爱上了音乐。Rave DeVito 说他从小就受到90年代 R&B 音乐和80年代节奏音乐的影响， Tears for Fears, Steve Wonder 以及 Marvin Gaye 都是他音乐道路上的启蒙。那接下来我要和你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Sam Smith， 叫做 Good Thing。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I was mugged outside your house.

drag, just be a queen. Don't be a drag, just be a queen. Don't be a drag, just be a queen. Give yourself prudence and love your friends. Subway can't rejoice the truth. In the religion of the insecure, I must be myself, respect my youth. A different law is not sin. Believe capital H I. Queen, whether you're broke or evergreen, you're black, white, beige, chola, descent, you're Lebanese, you're Orient. Whether life's disabilities left you outcast for leader teased, rejoice and love yourself today, cause baby, you were born this way. No matter gay, straight or bi, lesbian, transgender life, I'm on the right track, baby, I was born to survive. No matter black, white, or beige, chola, or Orient, mate, I'm on the right track, baby, I was born to be brave. 无论是节奏还是情绪，两首歌都差别非常的大，希望后面这首 Born This Way 能够缓解一下 Sam Smith 带给你的那种柔软的困意。除此之外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农历新年起始周，也就是开始这一周的时候呢，要对自己充满信心，有的时候甚至要对自己充满信仰，努力成为一个不被别人所框架的人，永远坚信自己 Born This Way。 声音来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接下来要给你推荐的是一位来自伦敦的歌手兼制作人，叫做 Jamie Essex， 以及他的最新单曲叫做 Doing Better。 Jamie 在很小的时候呢，就开始了他的演唱生涯，在进入到青少年时期之后，他到了英国的乐坛造星机的 British School 进行音乐制作的学习，成为了 Adele、 Jessie J、 Amy Winehouse 等大牌歌手的校友。也是在这里呢， Jamie 认识了 King Crow， 并且有机会跟 King 一起进行音乐的创作，直至今天。这首歌叫做 Doing Better， Check it out。 Writing so you know I'm better, cast my brain by the letters, creeping far below the pressure, but sinking further than a heart was weaving, drowning myself almost every evening, wishing I had met her. But there's no pressure.Now I think I'm ready, thinking twice, she held me steady, 6 feet down I'm almost buried, but almost like in ways I seem to crave it, so much so I've even tried to name it, damn my hands are sweaty.I'll think about the way these words are for display. Just go around it, I don't need a full hit go. You never thought that I would. Yes, I'm doing better with my sleeping. stolen. On my feet I'm hardly crawling, but on her knees she never liked to whisper. Kept her close, she always seemed to shiver. Wishing it was morning. I will think about the way these words are for display. Just go around it, I don't need a full hit go. You never thought that I'd guess I'm doing better with my sleeping. I need less time for weeping. Yes, I know it's true. Think about the way these words are for display. Just go around it, I don't need a full hit go. You never thought that I guess I'm doing better with my sleeping. I need less time for weeping. Yes, I know it's strange. 从2013年起， Jamie 按照自己的音乐风格已经创作发行了5张专辑了。不知道今天给你推荐的这首 Doing Better 带给你怎么样的感受呢？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朝夕 FM， 同样也可以搜索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也非常欢迎你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短暂休息之前，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 Kelly Ray JepsonI really like you. 马上回来。 I really wanna stop, but I just got to chase for it. I feel like I could fly, football on the moon. So honey, hold my hand, you like making me wait for it. I feel like I could die walking up to the room. Oh yeah, late night watching television. But how we get in this position is way too soon.Tell you something.Everything you say is a sweet revelation. All I wanna do is get into your head. That we could stay alone, you and me and the temptation. Sipping on your lips, hanging on the thread. Baby, late night watching television. But how we get in this position is way too soon. I know this isn't love, but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Like that, said you could keep them. I don't know how to act, or if I should be leaving. I'm running out of time, going out of my mind.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Yeah,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融化。 也许河潮飘零逐流，勇气遮住苏醒以后漫天举动，自述仅有扪心自语足够。道声再见，你的温柔有人也罢无人也罢，心儿早已离开了许多春夏，放任游走吧，嘲笑我 这首歌曲叫做也罢，来自鲁向慧。和你分享故事的文章叫做失眠的夜，我们共同的秘密。其中有一段话我特别的喜欢，我们仍旧愿意看到明天太阳的升起，那照到窗边的第一束光浇灭了失眠这个秘密背后的痛苦。大街上人们匆匆地行走，白云在你闭上眼的时刻偷偷游走，站在未来路口的你一直奋斗着，为了心中小小的梦想没有放弃。人的一生会有无穷无尽无形无迹的情感，他们拼命地在夜里冒出又飞走，可只要那个清醒的真实的自己还没有倒下，他们最终将会被安顿好。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接下来要和你一起听到梁咏琪错过。 以为只看小说就能看到爱的颜色，这算是什么生活？我们留在自己的沙漠，开始环抱收拾，等待时间流过。如果你像天气，总对我不冷也不热，我不能选择沉默。爱情只是个泡沫，脆弱的一触即破。你要好好把握，错过我们都有过错，在幸福的角落还要再奢求什么？直到一天，遗憾 在寂寞的时候，什么比爱更赤裸裸？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无论是流行音乐市场还是潮流文化的环境，都开始有了多元化的趋势，但是很多人对于女孩还是有着一种非常传统的思维，好像是一头披肩的长发不仅是漂亮女孩应该有的，也是很多女孩的加分项。但梁咏琪以一首《短发》这样的歌曲作为主打，其实从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在现代作为一个独立个性的女性，未必一定是反传统，但却一定是做自己。于是呢，一段关于梁咏琪的独特音乐生涯就此开始。虽然她的感情生活在此后很多年里一直波波折折起起伏伏，但时光不会亏待努力的人，梁咏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窗外的夜色深了，你依旧睡不着吗？你在想什么呢？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讲吗？ 他整夜不睡，他会陪我度过，他微醺以后，他让我清醒过，再没有人像他一样提醒我，再没有人像他一样拥抱我。他感到饥饿，他努力填充我，他觉得难过，他让我心平气和。如果要追溯是何时开始的，我想应该是在失去你以后。我何尝不想把它戒掉，重复着徒劳，最后还是投降。我也很想戒掉空洞的幻想，暂停没用的抵抗，忘掉苍白的过往。我也很想慢慢死心和退让，像你期待的那样。我也很想变化成你的模样，学会你如何成长，像大人一样遗忘。只是现在原谅我还停不下，烟熏无聊的感伤。 笑，暂停没用的抵抗，忘掉苍白的过往。我也很想慢慢死心和退让，像你期待的那样。我也很想演化成你的模样，学会你如何成长，像大人一样遗忘。只是现在原谅我还停不下，延续无聊的感伤。个清晨天亮，亲吻你熟睡脸庞，轻抚你柔软头发，却没办法成为适合你拥抱的那种理想模样。只是我想，也许忘记你之前，还会要很多时间才学得会如何假装。在那之前，或许都没有办法写完日记的切片。我也很想戒掉空洞的幻想，暂停没用的抵抗，忘掉苍白的过往。我也很想慢慢死心和退让，像你期待的那样。我也很想变化成你的模样，学会你如何成长，像只是现在我戒不掉，是因为它变成我的解药。 弯弯曲曲像浓里混沌，冒着热气一眨眼，而年年岁纷飞，来又拂去，岁月不缺又斑驳，发福几多纹理。 绵延传来夜色下，谁在盼着酒醒，缠绵悱恻的小茉莉人，多少愁绪唇角秘密，将思念拿进了鞋底。 杨柳依依，等夏雨惹起多涟漪，等秋风再起，等雪掩埋了叹息。当时光逐渐搁浅了记忆，谁还在盼着远方的汽笛，这悲欢的船停泊在离人梦境里。 有一年残红褪尽很有趣，心上的人儿如今在哪里，你没有如期归来，这就是离别的意义。 时光逐渐搁浅了记忆。 歌曲呢都是兼具故事性和画面感的，这次好妹妹和著名的音乐人姚谦一起来支持新人的创作，选定了如期这首歌的歌词。作词人呢是刚刚踏出大学校园的一个女孩，她用近文言文的方式讲述了情感的世界，诗意的歌词搭配着秦昊和张小厚温柔的唱腔，娓娓道来那些在等待当中的煎熬、隐忍和执着，痛苦和遗憾在孤独当中交织的那种复杂的感情。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当中的一句歌词，叫做你没有如期归来，正是离别的意义。下一首歌曲叫做等再会如期。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若我们终将分离，或永远不能在一起，生别每秒沉默如谜，等再会如期。若我们终将 若我们终将分离，我永远不能在一起，生别每秒沉默如谜，等再回若期。 再会如期，非常美的名字。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0